你我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，关心谁会关心谁，谁会关心 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错过就等你是不是会难过？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，还想什么？还怕什么？快牵起我的手。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错过就等你是不是会难过？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错过就等你是不是会难过？

是生活的奋斗的，只有你我和我们在乎的梦。很开心你终于来了，在我差一点放弃的时刻，时光从不停回首，直到灵魂尽头，还是守护我。很安慰你终于来了，在我看不到光亮的时刻，虽然无法带走心的沉默，直到灵魂尽头，你还请帮我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，

属于我们的家园。 我怎么看不见消失的下雨天，我好想再淋一遍，没想到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，好想再问一遍，你会等待还是离开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